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哎，阿宝， 是 咱们这个尹红老师 啊。 刚才呢，这个阿宝还在抱怨说，现在这个女生啊，对身边男人失望。我知道你对我失望。 哎，那就别提。不过我发现啊，我真的发现现在的男生只要稍稍好一点点，女生真的都敏感五内，五体投地。 稍稍 好一点，你像我前一阵跟一个长辈吃饭， 嗯， 他是我以前男朋友的爸爸 啊、 哦。但是因为我总觉得就算分了手，大家好聚好散还是朋友，而且我从来不觉得就是说男生女生谈了恋爱分了手之后，所有你身边的人都是老死不相往来，都是仇人。我以前觉得你爸爸很好，我怎么可能觉得分了手之后你爸爸就变成坏人呢？所以后来我前一阵子就跟就是前男友的爸爸吃了一个饭，他来接我，然后呢他很怕问我要吃什么，喜欢吃什么，然后定了位，然后来接我，然后到我们家楼下的时候，我匆匆忙跑下去就看到波波站在车子的旁边等我下来，然后他不在车上等哦，他站在车子旁边等我下来，然后看我下来之后呢，帮我打开车门，让我坐上去，把车门关起来，然后才绕过去开车。那一刻我真是觉得，如果你不是长辈，我一定爱上你。你想想看，这么古典男人会做的事情，现在男人几乎不做了。 我也帮女人开车门啊，打开车门我自己爬进去啊。 哎，我知道， 这是我一向的新时代的新文明。 就是，所以这么我们叫 classic， 就是古典的这种做法，因为现在太难得遇到了，所以女孩子特别感到记忆深刻。 这个男性跟女性这种较量啊，我觉得由来已久。比如说我自己招的，我们招很多学生啊，招进来学生以后呢，一般第一次拜师宴，我们发现谁也不倒茶，谁也不倒水。 嗯。 然后我说你们当学生要学会照顾别人。 嗯。 结果呢，后来我们经过一学期以后，发现照顾人的都是什么？都是男生。 嗯。 所有的女孩子都坐在那儿。没有一个人服务的，就变成男生服务。可是搬东西的时候呢，也是男生服务。女生说，这搬东西当然不该我搬了，这跟你们男生搬。哎，真的，我现在不是开玩笑，现在我们培养的淑女是越来越少，但是淑男特别特别多。这个男性跟女性的立场， 没错， 有时候看起来是会觉得这世界怎么是两个不一样的景象。 哎，尹老师，你我还想起来，现在就说真的，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啊，听到的故事啊，不是说过去咱们以为是男人始乱之终弃之，对吧？现在不是了，伤心的都是男人，全是说我的女朋友看见别人就找了别人了。我一直 说你的故事。 哎，你说我故事，阿宝，就是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一下，我能稍好一点，我能做的稍好一点。 好， 阿宝， 哎，怎么样？ 今天是2月14号，是情人节。你看咱们俩认识了这个一年多，阿宝，我这心里吧，真是哎，我就是表示一下我的意思啊。 哎，谢谢， 鼓鼓掌啊！你看咱们俩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呢？ 你这样， 我是不是单腿跪下？ 我就走了。 哎，叶芳老师，这招你漏了。 这朵玫瑰花真的很漂亮，虽然我知道一定是工作人员买的，但我 还是。我这工作人员吗？ 你看，为什么？但这种红玫瑰真的很大很漂亮。 哎，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嘛，然后很多男生都会听到女生说，你不要买花，你送花那个太花钱了，我不需要。我觉得男生要有的时候要学会听女孩子话后面有没有话，对，话后面有没有话。如果今天她是你老婆。好，然后你的钱全部都归他管，然后你也没有自己的零用钱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可能说这个话是真的。对，但是如果你们钱是分开的，然后呢就是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的话，那他说这个话可能就是，我表面上老公我好替你着想，我不希望你为我花钱，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送花给我的话，你给我走着瞧。对，所以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还得不仅要送一送，还得送44朵。 为什么送四？ 我那天听他们说要送44朵，叫爱你到死， 啊、 送13朵，什么叫什么暗恋？ 那是第十三个吧， 第十三个叫 一厢情愿，单念啊，我送花很有讲究。那天一个学生跟我讲，说你的花不能随便买啊，这花得讲说好在我说我没有什么送花的机会了啊，但是我听了还是很长知识。 哎，你像那天有我跟一位那个小姐送花啊，就是闹不清 哪一天。是情人节吗？还不是情人节就送花，那就有意思了。 他过生日那一天， 啊、然后 就是他就是在有时候的情况啊，你闹不清他多大岁数了。那你送多少呢？你比如假如说他是36了，我觉得啊，你真送他36，可能他不一定高兴。对吧？ 不能送跟女人年龄有关的东西。 最后我决定送给他33朵。百合花，然后现在送花都得这个都得解释，就是说我为什么送你33呢？因为广州话里啊，管这个三呢就是生的谐音，33。我说我是怨你啊，生生不息。哎呦，他说这还是祝老太太的话。 不过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办公室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女的从头到尾都没听说过她有男生在追，也从头到尾没有听说过她交了男朋友。嘿。情人节竟然有花，而且还挺大束的，我们都谣传是他自己买给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别人面前就是打肿脸充点胖子，表示说我们还是有点身价的。 就今年正好情人节是这星期二，估计所有女孩子都希望这个男生要把花送到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学校， 对学校，而且要让大家看到。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一个竞争了。送的花数多， 要让别人看到， 要让人感觉。 你看这女孩子，她比如说她要这个送花，包括她要结婚，你看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都是要大家看到， 摆给大家 摆显开，看看我多招金刚爱，不是 金刚，原来有人金刚了。我总觉得像情人节这种送花真的是最不花心思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变成太约定俗成了。 你这么一说，今天有多少送了花的人要为此悲哀？ 那送什么？ 不是说送什么，像我觉得我过情人节特别尴尬，是因为我的生日离情人节太近了。我的生日是2月21号，距离情人节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啊，我跟你过。 不用， 我 不用现在发好语，不用，因为把刚刚喝了20多头就发出来了。 我们家房子给你。 不用。但就是因为像我最记得就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约就是在一起的纪念日，也是2月，情人节也是2月，然后我生日也是2月，可是那时候我们念书，大家都没钱。所以我觉得那个月我们大家都过得特别压力大也辛苦。后来我们就约定俗成，就是说情人节我们要怎么过呢？我们两个人互送礼物，但是要送比方说50块以内的，就是钱很少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花心思咯，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有花心思在谈恋爱，跟你只是急救章的去买花很多钱买一个花送给人家是不一样的。我有一年啊，我讲点小故事好了。 好。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年是怎么过的，就是我当时的男朋友非常有心思的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地图，然后那个地图呢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比方说有机智问答，有填字游戏，还有数学游戏，加减乘除什么什么都在一起，然后拼成一个地图，然后我在家里花不同的心思，从 A 点找到 B 点， B 点找到 C 点， C 点找到 D 点，最后才找到那个小小的礼物。其实礼物可能不是这么的情深意，就是不是那么贵重，但是那个过程跟心意，我觉得他投注了很多心力在里面，他真的好爱我。对，这个心思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所以阿宝，你看每个人留下在心中的回忆都是不同的。我永生难忘的印象是，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给一个女孩，也没年轻多少，几年前，我曾经给一个女孩送一个，那是我拿那个自己拿钉子，小木板儿。我定成的这么一个东西，上面还装饰着一些花朵，结果我到时候给他一打开一看，你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 好丑哦。 不是，他说我还以为你会送我个手机呢。 哎呦天哪。 哎呦，你说我就从那时候起我就不爱看女性。 这个创伤， 这创伤啊，这创伤。而且咱们广告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严宏老师，这个在感情生活方面是很多沧桑，有时候也 很多苍白。 你是这文化人，我跟你出一题，假如说是2月14号情人节，我让你写一文章的话，畅想，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情人节给我们一个理由，表现一下我们人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这种感觉和感情。因为实际上不管是夫妻也罢，或者说是还非夫妻之间的男女性别关系也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听那学者说的非夫妻之间男女性别乱搞男女关系不就完了吗？耍流氓。 我要把它这个变得中性化一点。那么他会需要一个理由来表现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其实人有时候太熟悉了以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是人不太表现自己情感的，说我爱你这种话一般来说是在彼此还没有熟悉到特别就是已经日常化的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才会这么说。只有两人天天在一起，估计你就很难有机会，除非给你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么说。但是节日像情人节这种东西，它就可能给你一个机会，送一朵花，说一句我爱你，或者说表达一下你对一个异性的那种特殊的感情。其实这就我觉得这就是节日的功能。 哎，他刚才尹老师还讲，还真是，就过去至少我们内地大陆人所想象的过的节里边哈，没有这个男女这个恋奸情热的，就没有男女感情的。 我们就是中秋节啊、春节啊，我们是家庭团聚的，我们一般不太去，在我们国家的节日当中啊，过去的节日当中没有什么男女之间的，我们还要找个节日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很少。 这说明咱们这个情感啊在解放，真的。阿宝，从一件小事上就看得出来。你看今天我送了你朵花，多少你也得回报。就是说呀，我跟你探讨，就是我们接吻。 哎，没有要接吻。 不， 我们模拟 接吻，就是说啊，于老师这他就知道，从50-60年代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从这个情人节就从接吻这件事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好多的变化，你知道有人在网上还弄出照片来，而且还有设计对白，哎，阿宝，咱们这情人节这个咱们从来没机会跟阿宝这个演过戏啊，咱们配一下啊。 60年代 就接吻，哎，尹老师你当观众啊，说60年代管接吻，我们你这台湾人叫什么呀？ 打啵吗？ 你看，你们叫打啵就比我们狂野一些了，我们叫那个。来，阿宝来， 先就说，哎。你能不能那个我一下？ 哪个呀？ 那个就是，哎呦啥呀？ 好，俺还怪不好意思的。行，阿宝不错，我全接到了。 谢谢。 70年代啊，我们就叫亲亲了。 亲亲。 你看这我这个，二丫。 你干嘛，狗剩哥？ 我怎么叫狗剩了？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亲亲你呀、 你讨厌。 哎，我就喜欢听这讨厌。我哎，对不起二丫，还是亲一下吧。 就一下哦。 狗剩哥就说了，再来一下好吗？哎呀，阿宝，你真是个接吻高手。 你看到，你别，他们现在看不到画面。 80年代叫吻。零，可以吻你吗？ 我还以为你不说了呢。 零，你吃的韭菜馅的饺子吧？ 太浪漫了。哎， 90年代呢叫奔 儿， 这是90年代的到你们台湾这水平。这男的啊，一进家门一边换鞋一边说：“老婆，我回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想死人家了。 我也是奔儿一个先。 哎，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再喝就别回来了。 哼，这都是夜总会回来的。然后到了现在就直接叫嘴了。男的一般都是不屑一顾哈，哎，就嘴一个， 女孩子就无所谓说 ，OK， 话话音是，小子，口香糖还给我， 把口香糖占走了。 对，那现在的人接吻真的感觉好像是不是越来越不浪漫了？ 哎，时代变迁。尹红老师，你年轻谈恋爱的时候是怎么个这种亲热行为？有什么故事吗？ 我跟你说，我们年轻谈恋爱那个时候，接吻这种事儿是说都不能说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当年有个大众电影，在70-80年代的时候，这个登过一幅剧照，封尾的一个剧照叫《水晶鞋与玫瑰花》，一个英国电影。那个剧照就是一对男女要接吻，但是将接未接之间还离了一点距离，就是垫着脚，就那么一幅画，全中国讨论啊。 这个说这个资产阶级的这个接吻居然到我们的这个共产党的杂志的这个封底了，这个后来很多人讨论批判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个年月说实在话没有最基本的性爱教育，我们就压根不知道谈恋爱的时候该干嘛，虽然有可能有想我，但是你还是不知道该先出手呢还是先 动嘴呢 就完全不知道这个工作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到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七七我是第一届的这个大学生，我们有结婚十年的老同学，都是已经结了婚十年了，可是拿到一本什么性爱知识48讲45讲之类的书，在被窝里面关着文章 偷偷看 看完了之后掀开文章出来一拍大腿说，哎呦我在黑暗中徘徊了很多年所以你可见这个东西啊，就是这那个时代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情感，你不能说我们不丰富，我们还是一样的情感，但是我们表达情感的这种渠道太少太少了。所以我们是看到这些年你们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这么幸福，非常羡慕，觉得我们是走 我也在黑暗中 出生的太早 年，没 有，可是我觉得现在又走得太快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呢就是那个资讯太发达，大家太清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反而有小孩子还不清楚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先做了你要先有爱情才会做的那些事情。比方小孩子就觉得可能有台湾就有那种十几岁的就已经全雷打回到本垒了对，就是那种他们觉得没试过不如来试试看吧，但他不晓得一件事情，在你做这件事情之前最重要的是跟谁，那个人值不值得你这么做，而不只是做这件事情变成只是一个我为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情人节，其实今天晚上情人节我还挺担心的，情人节 圣诞节 那之后啊，我告诉你妇产科医院人满为患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今天很重要，所以我要把我重要的东西跟别人来个交换也好，或者说我要付出我重要的东西，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情人节不是这个意义，不是在这里的。 那在哪里呢？ 在我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不见得是这么回事，而且重点是大家都误会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做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个后果你要去负责的，尤其是女生。对，很多男生都以为情人节过了就过了，但没有，女生情人节过了，收尾可多着呢。 哦，阿宝这方面体会很丰富。 不是体会很丰富，是看了太多，就是傻傻的以为今天很重要。其实今天说实在的，重不重要都是别人告诉你的，重不重要只有你自己心里最知道。对我来说，说实在的，我觉得每一天都很重要。你情人节表现得再好，你平常的日子表现得不好，一样是扣分扣到负分。但是很多人觉得我只要情人节表现好了，我这一年都好好过。错， 所以阿宝，我现在有一感觉，你其实啊还是情感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说呀，这个女人呢生活在回忆当中。我有一个观察，你在多次节目当中啊，我不知道你的前男友是谁啊，但是你往往会提到拿他说事儿，这说明啊，就是叫做什么，男人爱心妻啊，女人恋前夫啊，就是你对这个你情感记忆还是属于你过去这一段的。 那应该这样讲，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选择记忆好的事情，就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记得呢？因为很多，我觉得有一些男生之所以不想回想过去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他心里老记得的是不开心的事情。比方你老在电视上告诉别人你很凄苦，或者说你被女人骗，但事实上你一定也有快乐的时候。 对，我骗的女人更多。 哎，对，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只是挑开心的讲而已，那不开心的就忘了吧，人生哪那么多不开心呢？ 哦，怪不得一度我对你的前男友还有点想法。 你很多个前男友。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最近有个观点，就是说可能是违反道德的，但是道德的事情谈起来太沉重，且把道德放在一边啊，就现实情况下不同人的这个感情方式啊，你发现没有，特别不一样。比如有的人他可能有几个女朋友，有的女的有几个男朋友，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所谓这个情人，咱们那个窄义上讲的这个情人，这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啊，还有那种短期的，还有那种一夜情的，就是好像都可以叫情人。我最近观察周边人呐，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先甭说对错，有一件事儿没这金刚钻 甭揽这瓷器活，这是个很实在的东西。有些人你会觉得你不具备这么一个能力。讲实在话，有的人咱就说像男人，咱讲实在话，我观察有的人身上他是具有这样，他的确爱他也是真的，他的确爱他也是真的，他就有这么强大的情感能力，他能条理分明。他那甚至或者说咱说庸俗点，有些人他就有这个生活条件，或者说有些人他就有这个闲暇。你像这个大学教授一年放两个假，寒暑两假， 开心啊， 他有这闲暇。 这大学教授是最没有这个时间的。 你不用帮自己撇清，你的老公在看电视我知道，但你要说我可能旁边有人这样想但我不会这样做就可以了。 没有，实际上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人的需求它越来越多样化了，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还是人们对这个男女之间这种关系是不是情人，其实可能有时候不一定的理解，有的可能更多的理解是一种性的关系。我觉得其实要是一个情感关系，其实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一个人要同时爱上三个人四个人，我觉得那是超凡的能力，因为你是不大可能，像如果说像窦文涛这种精力旺盛的人，我估计可能一般情况下不大可能。女人都知道，这个女人要是真是喜欢上一个男人了，这个男人的每一个缝穴估计他都会想把它填满，都想把它知道。你想想如果有三个女人喜欢上你了，你这日子估计就基本没法过。 窦文涛可以说反正他很忙嘛，而且他工作的地方都很不一定， 都说在做节目， 对，都说我在录节目，就是电话不通就是在录节目，电话不通就是在录节目，那也可以理解。 哎，你怎么能把这事说出去，我可怎么骗人呢？ 对不起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就跟教授说的一样，就是大家对于感情的定义不一样了。 所以情人节关键还是要有，哎，情人节是为那些有情的人过的，还不是说仅仅是，哎，咱们说是有点这个身体关系，这个就是情人节。 是， 那个可能更多的还是带着一个感情的一个，不管现在还有没有，也可能这两个人不老实。